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就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甩悠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住配成双。 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院子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人叫我 该 有 他街坊 的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钻，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脸。 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点酒吧里。哎，就是有的婚房为什么也会选在酒店里呢？ 当然了，酒店里结婚的这是方便呢。 头天就住这儿啊，省得人家不要您打车队了。 哦，不是以后一直住那儿是吧？ 你这意思，他在酒店结完婚，这酒店就归他了是吧？ 那倒不是，我就说他就每天住酒店。 为什么到现在你没嫁出去？ 智商真有问题， 这财迷疯了呀！ 哎，怎么就没有这样的人？有人天天住酒店，你们知道吗？飞来飞去的那些人。 你看你自己都说了， 神仙是吧？ 不是，我指的就是在空中做那个空中飞人。 杂技演员啊， 你还没说 商务人士， 那些空姐们天天也住酒店 是吧？那个离异的， 哎，你说这些人跟结婚有关系吗？都 没有没有，我说他们就有可能长期包一个酒店房间， 是有可能。 有的酒店真不错呢，就是比如说你五星级酒店，你承包，承包， 我承包， 长包， 我听我承包了。 比如说3000块钱一晚，你王大得包6年， 7块5一晚，怎么样？多加左点， 1700块5。 啊， 1700块5， 我这吧7块5抹了1000好结账， 那不成， 抹是抹定定啊。 对， 然后呢，你每天就可以进出酒店，五星级酒店啊，你不用收拾房间啊， 我每 天咋当当当，清扫房间， 我得忍6年是吧？ 不是， 哦， 特别好，而且有人给你收拾房间， 我都听2回了， 毛巾也给你换了，被单子给你换了， 褥单子也换了， 这不应该的吗？ 中午当当当。 又收拾房间来了， 送吃的， 送吃的， 对，饿死你怎么办呀？ 酒店还有别的服务员吗？ 标配，标配， 我人工就他负责是吧？ 叫什么专人专用是吧？ 对， 专门看我那服务员。 这是五星级的呀，看来你是没怎么住过。 我是没被这样专业的服务过。 那五星级酒店订个婚房，就是说他只是订几天，然后就退掉， 订1-2天到头了， 一两天。 他一般还有的是他当晚送一天，你在我这比如说订婚宴。他送你一晚婚房， 这酒店真是灵活，会做生意啊， 很正常，因为你在订那个婚宴很贵的， 因为这个他那房子也没人练，所以那就谁住不是住啊。 你这么理解五星级酒店，你可就浅薄了。 哎， 您来一个深厚的理解， 人家服务必须得到位，让人满意。 哎，咋着当当当，你 的连锁大酒店都记得你哪天是生日，当当当 又来 管生日嘞， 这没起呢。愣叫起来过生日， 这怕你睡懒觉。 过生日，过生日，吃窝头。 哎呦，过生日吃窝头啊！ 平常还给不管饱。 或者比如说你蜜月，我就是形容五星级酒店的那种管理、那种服务。等等等，吃蛋糕了。 我生日都没吃上。 给你床上撒花瓣，这巧克力花生给你撒的满床都是。 好，打全国人来唱歌是吧？ 哎，对， 这才是五星级酒店。 五星级酒店真传统的服务。 嘴还没张了，王老师来了， 赶紧唱诗班，把唱诗班约进来。霎时间，天昏地暗， 白毛女， 爹， 唱玩的，那是欢迎我的吗？ 都叫好听的来不成？ 后边死的惨，我不让你唱。 哎呀，你看你们把话题都扯远了。 不是，你想说明什么问题？ 因为你在我们这里消费了。 对对对， 绝对让你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啊，没错。 一般给那房间啊还不小。 对， 能摆点东西啊，放点家伙什么的。对对对，容几个人在那儿闹会儿啊，逗会儿的什么的。 所以呢，这个南昌市的郑女士儿子要办婚事，但是现在郑女士很闹心，因为酒店让她赔钱。 哟，那她把酒店的什么事儿给弄坏了吧？东西 1300订了一间房。 哦，那可不便宜。 说把酒店房间的背景墙给弄花了。 弄花了？ 因为郑女士啊和家人在这酒店房间里贴了一些红色的喜字儿。 哦， 还有气球。但是这红喜字儿呢是真的就贴上去的， 拿那个胶条和那个双面胶那种东西。 可能是，反正说这个纸啊全掉色儿，电视机背景墙上留下了淡红的印记，天花板也留下了一些难以去掉的胶带。 哦，这粘太狠了。 所以现在酒店就不干了，说我们 那是什么字儿啊？ 五星级喜啊！ 哎呀，还是个喜字儿，你说就一电字儿贴那儿了，他不乐意，站不下去了，他提点意见。喜字儿，你说你还真喜气儿呢？ 在酒店房间搞那个仪式啊？ 还贴个电字儿。 你可真能想，你小柱。 不是想，我就说是贴喜字儿，你还挑那么多毛病干嘛呀？ 那在你们家墙上贴的那咔嚓都是那种胶，撕干撕不干。 不是，我就问问你，他们结婚在我们家贴什么呀？ 我就问问你，人家结婚你干嘛给贴电字儿呀？ 不是，谁会结婚的时候贴电字儿啊？ 不是，那你说是哪个酒店给你办那仪式让你贴电字？ 哪个酒店也不让贴，我就说 什么呀？ 我 说你听我说，有电字的仪式一般不租酒店住。 所以他这没有逻辑，这个人说话。 不是小， 这屋里没法停，你知道吧？ 你这，要不然咱俩过不到一块日子去。就这 过不到一块日子， 这日子过不到一块去。对， 话都会说，逻辑老是有问题。 这钱你赔吧， 多少钱我给了，我买你一歇会儿。 你那垫子真受不了。 他怎么说是垫子？就是靠背啊，贴在那墙上了。 你甭给我扯着说。 你现在帮着你就不乐意了，这怎么着是好呀？ 不是，这里有你没你呀？你这掺和半天， 那结果怎么样？赔多少钱？ 这往那里讲笑话了，你瞧瞧， 人家问你话呢，赔多少钱？ 总金额是8900。 啊？8900？ 那你不同意的话呢，也没关系，我们这件事已经在那个工商部门的介入下呢，跟你进行赔偿沟通了。 那必须得，因为这8900有点太贵了。 我们让工商的这位呢也过来看了。 他是怎么想8900？我认为理解可能就是他那整面墙是一张壁纸，他整个纸都得揭下来。 你看这样粘不粘吧？你就说 那也用 不着。你什么胶？你告诉什么胶？ 大力胶502。 你粘老鼠的吧？你这 502。 买瓶好胶水。 现在都有胶棒儿。 你现在都有胶棒了。 还有双面胶呢。 都有双面胶了。 我不像以前熬吊胶了。 说一句你学一句是吧？ 所以呢，现在呢仍然没有回应。可能是一方觉得太高，一方觉得 太低。 对，我们酒店就这个价。 这工商也不同意。 你要不同意，天天我早上起来 叫起床 赔钱呗。 哦，我说6年没让你出去呢。 咱们胡同里大来他说了，说他不是酒店上班吗？如果有婚庆的情况，会让客服主管去通知房间里哪可以贴，哪可以弄，哪是不能碰的，以免后续有纠纷。 其实还真有必要说一说，避免这种不必要的麻烦。 酒吧里，讲起过去呢，在这个季节里啊，最容易在班级里组织春游秋游的。 你差点没把这个瞎话编出来。 哎，你们秋游去过什么地儿？ 我们一般只春不秋。 不秋游啊？ 不秋游。 哎呦， 秋游凉。 好像春游秋游都有吧？ 都有啊，秋游有八大处啊什么的，香山没去过？ 没有。 是不是同学们都去了，就没告诉你啊？ 没告诉我，我也能知道。我这事儿不用别人告诉，自己闻着味儿就发现了。 是不是这样的？因为你爸你妈给你安排了一些工作。 我那么小就有工作了。 哎，你有那个什么小小主持人学习班？ 你就说兴趣班呗。 对呀、啊，你爸你妈不是望子成龙，给你报了那些什么捏橡皮的捏橡皮。 差点说让我酿酒去是吧？ 你 先学门手艺养活自己。 小时候报过这个打耍班吧，会说几句相声吧，报过相声班吧， 有。 当主持人有朗诵班吧， 有。 故事组有吧， 有。 会照相吧， 有， 是不是？ 所以可能是不是屏蔽了他们秋游的这件事儿啊？也就是我跟小柱啊，因为咱们是一学校的， 就屏蔽你们俩人都算屏蔽学校了是吧？ 就是大家都没有说呀，因为你都要报班啊。 这一般来讲，学校会贴通知，这个只要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就能看。 那天你发烧了，就是怕呀，离着秋游的那一天越来越近了。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想着自己在秋游的这个 大潮当中， 对， 那会儿 你要穿着蓝白条的运动服， 穿着白球鞋， 蓝白条的运动服， 这蓝色运动服，胳膊上、腿上、边上 白 条， 那蓝白条是竖着的吧？ 啊，然后你纵横山野间， 冲啊，上呀！ 这个秋游就没有人管了，是吧？ 有小组活动时间， 嗯， 你甚至想到了怎么吃这火腿肠，怎么剥开它。 吃火腿肠又想啊，张嘴又吃。 平时你吃不着，秋游的时候大家都带好吃的，自己家孩子，咱们不能在那丢人。 输不能输在起跑肠上。 拿出看家的本领，给你买香肠。 等会儿，买香肠又拿看家本领啊？ 买最好的香肠，排大队呀、啊。 不是，你说拿出功夫，拿出钱来，我都信。拿出看家本领。香肠有拿看家本领吗？ 买最好的香肠，排大队呀、 啊！不是，你说拿出功夫，拿出钱来，我都信。拿出看家本领， 就是那种 谁的看家本领是买肠子？ 他这种买法都跟别人不一样，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香肠买走。 这是看家的吗？ 对，他就是抽， 给你买那个。就那种小香肠比你胳膊还粗， 这还小香肠呢， 一尺五那么长， 哎呦， 带两根怕你吃不饱啊， 还要脸， 哎，然后带着旺仔小馒头给你带了俩，怕你糟践了， 不够一口的， 带了一水壶橘子汁， 带那浓的橘子汁得到山里边用那山泉水把它化开了喝才成的， 哎呦， 真棒，第二天就要去秋游，头天晚上发烧了， 你说呢？要是低烧呢还能坚持着玩去， 我就是被这么折腾烧的， 39.3度。 哎呦，你们给我留的空间还不一样， 八点钟下来了， 能见火儿。 对，家长说这个轻伤不下火线，你说这孩子因为发烧就扔了吧，这法律上说不过去。你说让他去秋游吧，真说山泉水，然后豁凉的再给激着。 得了，孩子不去了啊，躺着吧。你可不乐意了， 现在看家没了，那两根肠子怎么办？ 痛痛的小脸，好几回想起来都没起来。 我都烧成这样了， 嘴里念念有词，肠， 让我尝尝肠， 肠， 敢把我敲过门了，我这。 你爸就赶紧拿转笔刀给你削这肠，削细了啊！然后那胳膊那么粗，吃不下去。 你拿转笔刀的吗？ 你妈在你爸笑的基础上，在上面刻字，刻小兔子。 我张嘴吃的，刻上就不重要了吧？ 让你吃，来，妈妈给刻来，这是小兔子，吃一个。哎，再吃一牛，再吃一虎。 我们家还都是手艺人。哎，你别说，这儿开到哪儿看家本领了。 然后早晨你奶奶凌晨就出去了，用啊整个这一街道马路边那露水盛回来给你沏的橘子汁喝。 说一千道一万，大磊呢还是一个生命力很强的孩子， 就是没死了， 到现在成为了咱们胡同里里外外非常喜欢的一位街坊。 这个定语啊跟后边老错点。 我要说的是什么事呢？就说海宁小学3年级某某班级的家委会决定组织一次周末的一日游，带孩子们出去玩玩。据了解，为了锻炼孩子们的自理能力，这次秋游是不需要家长陪同的，也就是不存在家长有没有空的问题。按说这是一次很愉快的旅行，应该是。 对呀、啊。 但是没想到的是，出现这么一个结果，让大家都很尴尬。 孩子们都发烧病了。 啊，那您说的这是传染病，这个情况概率太小。为什么没去？4人的班级竟然只有4位同学周日没有兴趣班 啊，就是这4个人有空， 哎 哦，还考虑家长有没有时间呢，现在是孩子有没有时间， 哎，孩子可能比家长周末的时候还要忙呢， 是， 当然了，孩子上班那家长必然跟着了， 那家长定日子的时候就有问题，他们就没想过这日子吗？ 家长们大家都是觉得挺无奈，就说现在这么一个环境大家都在上兴趣班，嗯，人家孩子上了自己家的不上，心里难免不踏实， 所以这些兴趣班啊不见得是孩子喜欢，都是家长要求的， 现在没办法呀，这个春游只有4位同学可以参与，那你说搞不搞呢？ 搞啊， 让王大奶补位， 那就是八位同学参加了啊。 饭量算的。 哎，你现在还爱吃火腿肠吧？ 爱吃， 就尤其是那种那个 拿铅笔刀削的哈，刻上花蘸上字的。 橘子汁呢？ 不好接露水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最近这个天冷了又没什么人来了。最近 我跟你说，你这买卖啊，是天热了没，天冷了没人来，刮风没人来，下雨没人来。 理解。 你别说，你这字号就叫没人来。 没人来你好啊。 哎， 你美了。 哎，这字号不错，没人来你好，哎，挺好。 听说啊，确实十级风来一趟啊，我也不建议。 等会儿。十级风。 别说十级了，七八级我也不建议他们来。你看像这个一些台风啊，他们都有名字。 多新鲜 呐！台风都有命名，什么鲶鱼啊，什么 对，你除了鲶鱼不知道别的吧？小花，你是不是净吃饭，就对鲶鱼有兴趣？ 水煮鱼啊，还是鲶鱼的脸，我就价钱也好，味道也好， 少吃。 别想什么鲶鱼啊，水煮鱼， 对，容易 过。先想想你这个经营的问题。现在酒吧呀人少，为什么？天气是占一部分原因。 占一部分什么原因？ 天气啊占一部分原因。哎，你想想夏天的时候，哎，看个球啊，哎，这么吃个豆啊，聊个天儿 啊喝个酒啊， 热闹。 哎，你说门庭若市夸张一点，你说车水马龙啊，这一点不夸张， 完全是跟谈恋爱一样。 对呀、啊、 前面说的我都理解，就到这句我理解不了，怎么跟谈恋爱一样？谈恋爱跟吃豆有什么关系？ 三天热乎劲儿啊。 谈恋爱都说啊，夏天是爱情发生的时候。 哦， 哎，不对，春天是爱情发生的时候。 你等会儿吧， 一共四季，发生三季了啊。 那看来只有秋天不发生爱情。 哎， 秋天应当是 童话， 收获嘛。 发现没有，你身边很多很多的情侣都是在春天相爱的，夏天呢是热恋的，到秋天就散伙的。 哎，冬天生孩子是吧？ 不是，冬天在寻找目标，发展下线了。 就猫冬。 冬天的时候冷嘛，就是一个人享受一个冬天啊，春天的时候再找一个新的伙伴。 啊， 周而复始。 其实你想想，酒吧的这个变化就跟这个四季的变迁是有一定关系的。 对， 动物世界看多了。 那眼睁睁现在酒吧现在啊，没有门庭若市的感觉了，顾客少了，是不是想想办法搞搞一个什么？ 我知道了， 主题之类的。 又该搞大促销了。 哎， 咱们是一淡季就大促销。 对呀、啊， 说吧， 酒吧代卖早点。 哎，什么狮子舞我都给你找来。 咱们这个啤酒冰冻的可以半个价，是不是？ 半个价， 半价， 半个菜。 太多了， 这啤酒都冰冻的了，您就是白送人家也不喝了。 在大风降温的日子里，半个价出力。 哎，对， 半个价。你这原来得想你得挣多少钱？ 哎呀，其实我这个有好多我也看了一下，这个餐厅搞的一些经营项目，但是我发现成功的少，失败的多。 你比如说咱们酒吧，咱们想想，比如说这个，在咱这消费。送美甲， 来的男的多女的多啊？ 小花，中国有句老话 叫 失败是成功他妈，哎，所以呢就怕你没点子，不怕失败、 哦、 失败当中总结经验就是成功。 行，那我给你说俩点子， 哪个成功都是在失败当中过来的、 你掂量掂量能不能成功。 你说， 就是有一个贵州的一个互联网音乐餐吧啊，怎么个互联网呢？ 互联网跟咱就没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知道。 嗨、行，往下 说。 他为了吸引消费者，策划了一场叫任意给的促销活动。 任意给、 就是说这七天时间里面大家来吃饭啊，你们任意给，你们看这菜随便点随便吃，钱你们也随便付、 停，说到这儿停，这买卖失败了。对，不对， 特别失败， 符合中国国情。这主动权在谁？在消费者。 对， 消费者什么少花，对不对？ 对、 什么情况？你先说说我听听。 这个还有什么说的吗？ 不知道，他赔多少钱？怎么个情况？你给我介绍介绍。 我知道，你比如说吧， 确实有消费者当时去了 啊， 花了将近800多块钱，最后结账给多少呢？ 啊， 50。 你看看，你看这人 这还是好的呢， 还这啊， 50，有的15。 哎，有的那个消费者啊，一个意思的，给1块钱，给1块钱， 1块1块， 5毛 拿5毛， 他当厕所了是吧？ 不过还别说啊，这个人经营了1周7天， 嗯， 才亏了10万块钱。 嘿，这个人虽然有点子，但是 没脑子。 对，这点子到我这儿，只要一转化，失败马上就成成功。 您的意思就是随便收？ 对， 消费5块，收6百。 他不叫随便给吗？我们叫任意要。哎，咱们就搞这么一促销活动。 啊、人，哎呦喂，估计 怎么这个标准呢？是你自己有一人？ 看看来 温度，你还是 50，我收800。 啊，我明白了，大风降温的时候。 收2300，这估计你开不了一上午。 怎么样？ 打死的可能性没有，但是重伤是肯定的。 哇， 这就是跟谈恋爱一样。 这怎么又跟谈恋爱一样？哎，你必须告诉我， 已经到最后的疯狂了。 你哪回不是被最后 打死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全死， 就是这个 还连点筋儿， 哎，就没到脑死亡的这种程度。 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别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10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07.6，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大街酒吧里，小柱，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需要怎样的发泄呢？ 嘿，骂你！ 这样不好吧？你自己心情不好，还搅得别人心情不好，你这属于负能量。 打是亲，骂是爱，你懂吗？ 不懂。 不懂不懂吧， 出去消费占人便宜， 花钱是一种方法， 哎， 狠狠的吃一顿是一种方法， 哎，外边那个 骂你是一种方法， 怎么还得骂我呀、 啊？哎，你骂完我又骂他了， 唱歌， 你说好骂他， 骂他， 骂你，唱歌嚷嚷。 唱歌是一种很好的宣泄的方式。 我这么一测，你们这个精神的 健康 程度还是不错的。 哦、那当然了， 就是大连有一女的。 就是说他就这么说、 哎、你们知道吧，就是咱们小区里面也会有些驿站可以接快递，就叫快件存放点、啊、就比如说王大磊你这一出去流浪去了，不然 什么流浪、 啊、对呀、啊，人家还给你寄的东西怎么办呢、啊、就像火车站边上有一个包裹寄存处， 看 你不在家，那 我有办法，我们家门口啊有一个变电箱， 哟，长期放可不行，你这流浪你想想，听过那首歌吗？流浪流浪， 送到居委会去， 联系不上你可能。 对呀、啊， 不用联系上我， 因为你流浪去了，你有可能这 那我买东西都完事啊，我都流浪去了。 流浪是个突发的奇想、 就是你流浪啊，必备的那些器具 没带着呀？ 忘了，他来的晚， 带着还叫流浪？ 这顺序是不是逻辑都有点乱、啊？ 王大磊就想，嗨，等流到哪儿浪到哪儿，我不能捡了一个呀， 先捡个棍儿，再捡个盆儿， 对。对，还得捡个麻袋片呢， 然后人家快递小哥这联系不上你啊，也不知道你爸你妈叫什么， 他就说联系上我也不知道我爸我妈叫什么， 就写流浪之父流浪之母、啊、 流浪者支架， 支架 支架，好吧， 不是你的件儿吗，这不是得放在一块件存放点吧， 哦， 短信发过去你回不回，人家认为我通知到了，至于你流浪到哪儿，有没有信号基站，那我们不管。 老北京的那个话呢，让道是礼，人家请您了，您吃不吃？您不吃那就算了，是不是？ 哦， 不，您没看见那是您的问题，但我们通知到位了，您不接电话那没招。不过呢，我要告诉你，就是这个地方呢，有时候他可能收一点钱，有时候他甚至是义务免费的，人家三天五天帮你看，但你流浪去了，三天五载的不回来， 嚯， 这个 那就应该报警了吧？那怎么证明我这人还活着？我都流浪去了。 你时不常的还去派出所领救济去呢。 那我这流浪也不挣钱。 流浪嘛，你又不是去做生意，真开玩笑吗？ 那我为什么要去流浪呢？ 哎， 我的目的性何在呢？ 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这个境界的提升。 好，流浪是提升境界。 哎，必须得把天下所有的苦事尝遍了，你才知道人生的甘甜。 哎呦，这么使劲就得说句对。 但是我和小猪设想你这个流浪也可能三天五天的你就回来了， 让人警察给派遣送回来了。 可是那个时候你来取快件，却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快件却不在。我是流浪三天五天吗？我收到那条信息了。 谁怎么不给人回呀、啊、 谁问你了？ 干嘛呀？ 你知道你快件什么吗？ 什么呀？ 那我要 茶。 哎呦， 我说这是我流浪必备品呢，我流浪带着茶去。 这么长一根一根一根一根， 我看见了是怎么着？ 你说那么长那是竹子，小花， 一节一节一节一节， 怎么丢了？你给我找找。这可不行，我饿得不行了，赶回来我。 对，就你用完了。 我这紧跑慢跑赶回来的。 对。那个， 你知道在流浪时受多少罪吗？ 真是，人家说的那个什么呢，师傅您甭着急了，您先去供电局先把您变电箱要回来吧，东西都在变电箱里呢，变电箱给收了。 不在变电箱里，真的不在，他跟我说了放你这儿了。大家伙也反映说，确实不光是王大磊这一家的事儿，我们这几家的也丢了。 告诉你吧，要是大家普遍都丢东西了，那就是一定在这些好人当中出现了歹人。 对呀、 出现了贼。 这个警方也问了，你们丢什么？夺，你们呢？杆， 再丢就丢心了。 哎呀，作案的这位啊，鼻子看来是够好的。 狗偷的。 王大磊，就算他是坏人，你也不能这么骂人家。 他说这东西确实，他说这鼻子够好使，确实这玩意儿招狗。 你们小区也确实住了一些怪人，这些东西都来快递，你说。 哎，21世纪了，还能有什么狗人、狼人的吗？不能了吧？ 后来民警呢就调查呀、走访，发现一个奇怪的女子。这名女子姓李，在这附近住，但是查询过程中发现近期没有这个姓李女子的快件，可是呢她到这个存放点可来了不止一次。 哪来看看，就跟过去老到门口看看有没有自己信是一个道理。 民警当下认为李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后来赶到他们家发现搜索到了王大磊的肠。 没吃、我流浪到昨天他拿走没吃。 别着急， 李大勇的肝，徐大明的肚，周大伟的蹄儿。这个女子说的。 有没有爪啊？ 我是34岁，吉林人。 谁问的岁数啊？ 你多大岁数，你也不能干这种偷东摸西的事儿。 因为琐事心情很差。 你琐事你找开锁公司啊。 我有一次路过这个快递点，发现没人看管，顺手拿走了一个不知道谁的快递包，还挺沉，之后颇有成就感。 拿的是我茬。 发现自打拿了他的东西心情好多了。 对呀、不饿了。 于是呢我就上了瘾，每天一拿 都是吃的，还都是内脏。 这几天心情只要一差我就偷快件。其实我偷的都是小物品，那大箱子大盒子我都没敢动， 多显眼呐， 实在太沉搬不了。 我偷完了其实我就放家里，也没有使用。 你叫没有使用，不叫没有使用，你偷都是吃的。 大磊、大勇、什么大伟、大明，这四位堵着这女的家门口。 还我肠子， 还我肚， 我的根儿， 还我蹄儿呢。 你涉案价值累计，四人一块喊2000元。 嚯，这能买了多少肠子？ 王大磊很生气，你说你心情不好你就偷东西，那你偷东西以后我现在心情也不好了，你让我怎么办？ 流浪去吧。 这下想起你为什么流浪了。 对，因为没得吃，我那流浪必备品让人偷了。 不要问 在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72遍，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快来到街酒吧里，你小柱呢？借了他表弟的一辆特别，怎么说呢，豪华吧，豪华啊！ 哟，他表弟还有豪华 气派的一辆大汽车开， 不是家宝吗？哪儿趁那么豪华汽车呀？ 我就那么一个表弟呀。 那可能是家宝有女朋友了， 吃人家的。 反正那好车呀， 什么豪车？我想知道是什么豪车啊？ 拉斯维加斯豪车。 上来就生气了。 怎么了？ 这么好的一车 啊， 这里边的内饰啊 啊， 你能看的摸到的都是好材质，桃木的 宝剑辟邪用对吧？ 桃木的什么？你说我都想知道，这车上桃木的什么？ 前面一个壳 壳木头车呀，我诸葛亮是不是？ 哎，他开什么车？前面有壳 不是，就前面那板儿，那前板。 前板 前板这 脚蹬板、挡泥板。 前面按钮是什么？收音机啊、空调啊，都在前面这板儿这儿。这叫什么？ 操作台、控制面板。 我就说是这个。 对，面板。你说说什么来了？ 我学你呢，好不好？桃木的。 啊。 这座椅。 桃木的。 这沙发 的。沙发。哪车 上让座了？因为 等会儿小王 不太 哪车拉沙发， 他不懂车，你就别跟他较劲了。 那不叫座椅，我都拉沙发了， 这比沙发还软和，喧腾着呢。 还有那什么，他也老说不清楚，你知道？我给你描述一下，他就说一捅过有一嘚儿出来，你可以放水。 那杯托， 就是他说什么，我联想半天我才明白。 不是出来，哎，我听着像存钱罐。 一级的配置，最让我生气的是什么啊？这么多都挺好的。这脚垫怎么这么破呀？又脏又破，好车都耽误在这儿了。一个豪华车脚垫没好脚垫，还能叫豪华车吗？ 你听说小花，我估计是因为借给他，特地把这好脚垫撤了。别地方的他回不了，他就能玩命踩脚垫。 我不踩油门啊， 就是油门脚垫一块儿吗？ 对，所以给你换一破脚垫。 你好，周叔，行，上，发挥狠啊！我给他换一脚垫。 哎呦，还给人换， 这配不上我。 我 这车能行，这脚垫配不了我。 我特地给买的那个红色的黄字出入平安那脚垫， 买一好脚垫，回家还跟他妈说呢，我弄了个脚垫，修去呀，找这师傅给你修去呀。 脚垫，不是脚垫。 他妈也没明白这意思嘛，谁 大小哲没听出来？ 这个他妈也不懂车，谁能联想 到？小哲没病是吧？ 后来小猪解释半天，哦，买什么呀？全包围的，怎么了？怎么了？ 全包围了。 你怎么了？就把你全包围了？不是，妈，这是汽车上面有那么一种叫全包围脚垫，在大包围。 这不改脚垫了？ 要不他妈不理解，在大包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全包围。 大包围呢是在总包围那儿，哎，起步了。 我就想包工头。 现在的刘英，您别再问了，求求您了。 因为我也答不出来呀、啊，他也听不懂， 实在编不上来了。 全球好货，您知道就行。低至一块一， 这能是好货吗？一块一，手指都买不来了。 我抄上了，行吗？我抄上了。 听哪儿抄的？ 脚垫。 脚垫儿。 这跟你妈说，就是说脚垫。 哎呦喂！ 是机吸水、吸尘、去污、隔音、保护主机。 不是，这脚垫怎么能隔音呢？ 我不知道他看这品牌是怎么宣传的， 他 反正 有没有什么去死皮呀、啊、什么的，有没有？ 反正跟他妈讲五大功能聚为一体，他妈反正听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我妈都听出和尚来了， 从脚垫这都听出来了。 完了，小柱呢就开着车上路了，路遇红灯，脚踩刹车准备停车，但是呢踩踩就发现呀、啊，一直想把它踩停就踩不停，越踩刹车越快。这个难道是刹车失灵了吗？宁小柱一时慌了神儿，好在宁小柱啊有手， 这会儿想起来了是吧， 一边稳住方向盘一边摸脚垫。 他手够长的。 小花，我要是扶着方向盘，我再摸着脚垫，我能看见外头，我不光手长吧， 这时 候脖子也不短， 这时候有红灯，红灯啊， 这你加什么儿化音，又不是脚垫，又不是脚垫。 后来有好几次这个脚离开刹车油门也不知道怎么开，最后好不容易没撞人， 好不容易没撞人， 这才松一口气。开始以为是刹车坏了，后来经检查发现是自己呀、啊、脚垫的后遗症。 还是 修车去了吗？修车人师傅说 你还修脚去， 都是师傅，反正师傅说了。你 我找扬州师傅修车，我找汽修师傅修脚。 你这个垫啊压到油门了，你 这应该说油门 啊，刹车的时候同时也压到油门， 压油门好几回了， 车子不受控。这个问题说明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儿，还换个脚垫， 换回来破脚垫就好了是吧。 宁小柱心里就说，脚垫啊脚垫，你就不能安静的做一个脚垫吗？师傅也说真是心疼刹车啊，俩人拟人比喻大比拼， 也不哪找这师傅。 与此同时，南昌的熊女士也是跟小柱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也有脚垫了， 在南联路上体验了一把生死时速，就是因为这脚垫太滑，也就是说脚垫安装不当压到的油门，希望给广大车主提个醒， 别换人原来的脚垫。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欢迎来到酒吧里。我觉得开车这事儿啊，确实长途车挺累人的。 哎， 真有的开着开着，有时候那个眼睛，哎呀呀， 都打架了。这个开车本身就是一个辛苦的事儿、尤其开长途车，从始至终高度紧张，而且保持一个姿势，太辛苦了。 僵硬。 对呀。 你最长开了多长时间？ 最长的时候开 有40分钟吗？ 堵车都不止。他表示不太想理你。 不是不太想，我是彻底不想理。 不是你也没车，你说有人开借一下40分钟，赶紧给人加油还了。 我就是给人加油去了， 还得自个儿掏钱， 我欠的，我这是 真是。 那最长你开了有8小时吗？ 没有，那绝对没有。4个小时我就累得不成不成的了。 嗯， 你累得会怎么样啊？打开后盖， 打开什么后盖？说清楚了。 打开车后备箱的盖，然后你都铺好了，拿着暖水袋，然后把被子盖盖一合。 他表示又不太想理你。 是彻底的不想理他。 那你怎么休息啊？不是，以你这个身材，小柱后备箱真舒服。 我要不言语，他紧接着就会把矛头指向你。 啊！我不听这、那个、 哎 啊，我不听。 哎，对呀、啊，叶鹏、 哎， 你开的最久。 我不会开车。 哦，那小柱，那你怎么办？ 怎么又回来了？ 那你怎么办啊？ 睡觉啊。 睡后座上。 对呀、啊。把椅子放倒也行， 那你就只能在那个什么休息站睡啊，你可别那个。 我好不容易去服务区睡去吧，我不能睡马路边上啊。 对，我一提醒你，别那个紧急停车。 用你， 不是有人在紧急停车带还做饭呢，所以我怕你就那种人。 我您放心，我绝不是那种人。 他真不是那种人。 那你要是后面睡有毛巾被吗？ 你怎么管那么细致呢？ 你是想给我买条毛巾被，还是想跟我这关系再明确一下？ 我是想问问你，就是你后座有些备着休息用的一些东西吗？ 就眯瞪那么一会儿，盖上衣服就行。我不是说这跟寄居蟹的，从头到脸都在那车里。 寄居蟹？ 这有时候你兜里确实没钱，没地儿住店。 哎，小柱，我发现一个问题。他真的很关心你。 对呀、啊， 要不然你们俩…… 他关心我都不是好的，都是惨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到不了一块儿， 成不了。 他就是瞧人家心眼儿啊，打心眼里心花怒放。 其实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样这么咱俩出门的话，你睡觉我就可以开车， 别咱俩没有任何的可能。 我也不愿意啊。那万一就是说，这是一趟长途旅行，两个人倒个手，因为叶鹏不会开车，只会睡觉。 那带他出来干嘛了呀？ 我这好，我这好。 这 那咱俩都困了呢。 那我可要后座啊。你们俩自己找地儿啊。 就合着这最危险的是我，我得坐这副驾上面，你们俩呢轮着波的开，还轮着波的犯困。 前不久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我就觉得副驾驶那位比较倒霉，就是也就是叶鹏那位置。 我要完。 说从自贡出发到重庆的一辆营运车辆被交通执法队拦下了。让大家吃惊的是，开车的驾驶员他不是驾驶员， 是 乘客。 驾驶员呢？ 就跟这个乘客央求，求你了，你看这个，咱们是赶路要紧呢，还是睡眠要紧呢？他都要紧，但是我一个人不能又睡眠又赶路。可是我要是开着车呢，不睡眠，可能会危害到您的安全。没有到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科技的阶段，所以，综上所述啊， 你一点都不困， 能不能帮我开啊？ 哦，等于说就是说司机 让乘客开车， 哎， 自己睡觉去了， 自己睡觉去了。 利弊我也给您分析的很清楚了，您是愿意自己？ 乘客们的妥协了，但是呢，乘客们也够轴的，他没想到他出发这地儿自贡，他就是自己供应自己这事儿，人家很讲理。 乘客呢是这么想的，虽说自己开车不多，但是呢，11:30重庆那儿动车就启动了呀。 我要是到不了， 火车不等人， 我错过白买票，这也是我的损失。他也实在是开不下去了，那我要不然凑凑啊。这司机也是真累了，一换到后排呼呼大睡啊， 就改了乘客开车了， 就改了，一边开一边骂， 骂他也听不见，他睡了。 我这点钱花的，花着钱还得开着车，我还得送他，他还睡着， 睡得还这么香， 那我这乘客不惨了点吗？ 我也都没睡着，刚才想睡来着。 那就没人管吗？ 有人管呀，最后不是刚才说执法队，我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就正好是查到他们。 哎，提查一下，结果查到他是非法运营。 面临3万到10万的罚款。 你说这觉睡 的还挺贵。 那乘客下来也是坑着，我说我不开，你为让我开， 为让我开，我开， 我 开，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这是个真事儿，我都能告诉你们是哪一个交通执法大队，你们想听吗？ 我们没有什么必要非得， 我们呀就把这个引以为戒，当做反面典型就行了啊， 就行了。 对对对，您就别还告诉我们哪运营公司了，你可知道点这无关紧要的知识，还要显摆显摆。 我说的是执法大队。 对对对对。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谁遇见你连大人也会认输，也为什么是你，我只想问为什么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耶。